点声开始。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三副古书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了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装修去哪里呀？装修去哪里？装修去哪？华夏家博会里。 华夏家博会，装修大牌又实惠。5月25至27日盛大开幕，就在北京展览馆。 诵读小站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林。今年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的主题是水山成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文艺广播诵读小站联合首都博物馆推出了留住记忆诵读北京读城活动。下面请听由韩君印带来的迷人的北平。 迷人的北平，北平是清静的，这是一所适于住家的城市，在那里，每一所的房屋有一个院子，每一个院子中有一个金鱼缸和一棵石榴树，那里的蔬果是新鲜的，这是一个理想的城市，那里有空旷的地方，使得每个人都得到新鲜的空气。那里虽是城市，却调和着乡村的清静，街道、峡胡同、运河，这样适当的配合着，在晨光熹微中种植着蔬菜，还同时可以望见西山。而离开巨大的百货商店，也不过一箭的远近。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年，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基督山伯爵发现 那青年人又转过身去了。的确，莫雷尔很惊奇，那些带他来的人竟一言不发，不要报酬地离开了他。他们已经回到游艇上去了。这时，莫雷尔可以听到他们划桨的声音。哦，是了，伯爵说，你去找那些水手吗？ 是的，我一个钱都没有付给他们，可是他们却已经走了。 哦，别把那件事情挂在心上了，马西米兰。伯爵微笑着说，我曾和航海业中的人约定，凡是到我的岛上来的旅客，一切费用都不收。用文明国家里所用的时髦的话说，我与他们之间是有协定的。 莫雷尔惊奇地望着伯爵，他说，伯爵，你不再是那个在巴黎的你了吗？ 为什么？ 因为在这儿你笑了。 伯爵的额头阴暗了。你说得很对，马西米兰·莫雷尔，你唤醒了我的实际境况，我很高兴再看到你。忘记一切快乐都是暂时的。 哦，不不，伯爵。 马西米兰·莫雷尔抓住伯爵的双手说道，请笑吧，你应该快乐，应该用无所谓的态度来向我证明，对这些受苦的人，生命只是一个累赘。 好，你是多么慈祥仁爱呀！您装出这种高兴的样子，来鼓励我的勇气。 你错了，莫雷尔，我刚才是真的高兴。 那么，您忘了我？哦，那就更好了。 怎么会呢？ 是的， 正如比武的勇士在走进决斗场以前对罗马皇帝所说的那样，我也要对您说，去赴死的人来向您敬礼了。你还没有感到宽慰吗？伯爵带着一种奇怪的神色问道。哈，莫雷尔带着一种充满了痛苦的眼光说道，你相信我能够吗？听着，伯爵说，你可懂得我话里的意思，你不能把我看作一个普通人，看作一个只会喋喋不休说些废话的唠叨鬼。当我问你是否已经感到宽慰的时候，我是一个能洞悉心底秘密的人的资格来对你说的。好，莫雷尔，让我们一同来检查一下你心底的情形吧。难道使你的身躯像受伤的狮子一样跳动的痛苦仍然存在吗？难道你的渴望只有到坟墓里才能熄灭吗？难道依旧还有那种迫使你舍生求死的悔恨吗？难道是勇气耗尽，愁闷把要照耀的希望之光抑制住了？难道记忆的丧失使你不能哭泣了？亲爱的朋友，假如是这样的话，假如你不能再哭泣，假如你那冰冻的心已经死掉，假如你把一切信托给上帝的话，那么马西米兰·莫雷尔，你是感到宽慰了，别再抱怨吧， 伯爵。 莫雷尔用坚定而平静的口吻说，且听我说，我的人虽还在人间，但我的思想却已升到天上了。我之所以到您这儿来，是因为希望可以死在一个朋友的怀抱里。世界上的确还有几个我所爱的人，我爱我的妹妹，我爱她的丈夫，但我所需要的是两条坚强的臂膀，需要一个在我临终的时候还能对我微笑的人。我的妹妹会满脸泪痕地昏倒过去，我不忍心看到她那种痛苦的样子。艾曼纽会抢掉我手上的武器，大喊大叫地惊动全家人。而您，伯爵，您不是凡人，假如您没有这个肉身的话，我会称您为神。您甚至可以 温和亲切的领我到死神的门口，是不是？我亲爱的朋友，基督山伯爵说，我还有一点怀疑，你是否仍旧这样的软弱，还在以你的痛苦自傲呢？不，真的，我很平静。莫雷尔一面说，一面伸出一只手给伯爵。我的脉搏并不比往常跳得慢或快。不，我觉得我已到达目的地，我不愿意再向前走了。你要我等待和希望。啊，不幸的忠告者呀，您可知道您的忠告是我付了多大的代价吗？我已等待了一个月，那就是说我痛苦了一个月。我曾希望，我曾希望。希望什么呢？我说不出来。一件神奇的事情，一件荒谬的事情，一件奇迹，只有上帝知道那是什么。因为他把我们称之为希望的那种傻念头和我们的理智混杂在一起。是的，我曾等待，是的，我曾希望，伯爵。而在我们这一刻钟的谈话中，你在不知不觉之中伤痛了我的心，因为您所说的每一个字证明我并没有希望。哦，伯爵，我将宁静的、安逸的睡在死神的怀抱里。莫雷尔说这几个字的时候是这样的有力，以致伯爵打了一个寒战。我的朋友，莫雷尔继续说，你要延期到十月五日，今天是十月五日了。莫雷尔摸出他的表，伯爵，现在是九点钟，我还有三个小时可以活。就算是这样吧，伯爵说，来。莫雷尔机械地跟着伯爵走，在他的不知不觉之中，他们已走进岩洞。他觉得他的脚触到了地毯，一扇门开了，各种馥郁的香气包围了他，一片灿烂的灯光耀昏了他的眼睛。莫雷尔迟疑地不敢举步，他怕他所见的一切会软化他的意志。基督山伯爵轻轻地拉了莫莱尔一把，他说，啊，古代的罗马人被他们的皇帝尼罗王判死的时候，他们就在堆满鲜花的桌子前面坐下来，吸着玫瑰和紫锦花的香气从容赴死。我们不是也可以像那些罗马人那样来消磨剩下的三个小时吗？好。莫莱尔微笑了一下，他说，随便您好了，死总是死，脱离生命，因此也脱离了烦恼，也就是遗忘和安息。莫莱尔坐下了，基督山伯爵坐在他的对面，他们是在我们以前描写过的那间神奇的餐厅里，那儿在石像头上所顶的篮子里是永远盛满着水果和鲜花的。莫莱尔茫然地望着一切，大概他什么都没有看见。啊，伯爵，让我们像男子汉大丈夫似的来谈一谈吧。莫莱尔望着伯爵说，好，请说。伯爵，莫莱尔说，您是人间一切知识的总汇，据您所给我的印象，您好像是从一个比我们这个世界更聪明更进步的地方下来的。你说的话有几分对。伯爵带着那种使他非常漂亮的微笑说，哼，我是从一个名叫烦恼的星球上下来的。您告诉我的一切我都相信， 并不去追问它的意义，所以您要我活下来，我就活下来了。您要我希望，我几乎也希望了，所以我当敢问您，您像是曾经历过死亡，死是不是痛苦的？基督山伯爵带着无法形容的怜爱看着莫莱尔。是的，是的，假如你用暴力去打破那固执的求生的躯壳，那无疑是痛苦的。假如你用一把匕首插进你的肉里，假如你用一颗愚蠢的乱窜的子弹射进你那略受震动就会痛苦万分的脑子，你当然会痛苦，你将在一种可憎的方式下脱离生命。但是在你痛苦绝望的时候，那种代价比这样昂贵的安息是更好的。是的，莫莱尔说，我懂了，死像生一样，也有他的痛苦和愉快的秘密，只是一般人不知道罢了。你说的很对，莫莱尔，死按照我们处理他的方法的好坏，可以成为一个像护士那样轻轻地陪我们入睡的朋友，也可以成为一个粗暴地把灵魂从肉体里拖出来的敌人。将来有一天，当世界的历史更悠久，当人类能够控制大自然的一切毁灭力来造福人群，当人类像你刚才所说的那样，已发觉了死的秘密的时候，那时死就会像在你爱人的怀抱里沉沉睡去一样的甜蜜和安逸了。假如您想死的时候，您是知道在哪种方式之下死的，是不是，伯爵？是的。莫莱尔伸出了他的手。啊，现在我懂了。现在我懂得，您为什么要带我到大海中的这个孤岛，到这个地下宫殿来的原因了。那是因为您爱我，是不是，伯爵？因为您爱我极深，给我一次您刚才所说的那种死，一种没有痛苦的死，一种可以允许我合拢双手听到自己呼唤弗兰蒂的死。是的，你猜对了，莫莱尔，基督山伯爵说，那确实我的本意。哦，谢谢，想到明天我就可以不再痛苦，我的心里感到很甜蜜。那么你什么都不挂念了吗？什么都没有了，甚至对我也不吗？伯爵非常激动地问道。莫莱尔那对明亮的眼睛暂时暗淡了一下，然后又恢复了那种不寻常的光泽。一滴大泪珠滚下他的脸颊。什么？伯爵说，难道当你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所挂念的时候，你竟还要死吗？哦，我求求您。莫莱尔用一种很低的声音喊道，别再说了，伯爵，别再延长我的痛苦了。伯爵以为他在动摇了，这种信念是那在伊夫堡一度已经克服的可怕的怀疑又复活了起来。我正在极力要使这个人快乐，伯爵想到，我要把这种补偿来抵消我所造成的灾祸。现在假如我算错了，假如这个人的不幸还不够重，还不配享受我即将给他的幸福，哦，那么只能以善来抵偿恶的我将何以自处呢？于是伯爵大声说，听着，莫莱尔，我看你的确非常烦恼，但你依旧相信上帝，大概是不愿意以你的灵魂解脱来做冒险的。莫莱尔凄然地微笑了一下。伯爵， 我向您发誓，我的灵魂已不再是我的了。 马西米兰·莫勒尔，你知道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亲戚，我一向把你当作我的儿子。为了救我的儿子，我可以牺牲我的生命，那么当然更有理由牺牲我的财产。 您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之所以想脱离生命，是因为你不懂得一笔大财产可以取得一切享乐。莫莱尔，我的财产差不多有10000000，我把它给了你，有了这样的一笔财产，你可以达到每一个愿望。你有雄心吗？每一种事业你都可以干，翻天覆地，颠倒阴阳，疯狂颠乱，甚至犯罪也不要紧，但却要活下去。 伯爵，你已经答应过我的了。莫莱尔冷冷地说，然后他掏出表来，又说，已经11:30了。 莫莱尔，你忍心在我的家里让我亲眼看着你这样做吗？ 那么让我走吧，不然我就要以为您只爱我不是为了我的缘故，而是为了你自己的缘故了。 于是莫莱尔就站起身来。很好，基督山伯爵说，他的脸上顿时现出光彩。你希望这样，你固执不化。是的，正如你自己所说的，你的确痛苦万分，只有一次奇迹才能治好你。来，坐下，莫莱尔，再等待一下。莫莱尔遵命坐了下来，伯爵站起身来，用一只悬在他的金链上的钥匙打开一只碗柜，从碗柜里取出一只雕镶得很美丽的银质小箱子，箱子的四角雕塑着四个屈着身子的女人，象征要飞到天上去的天使。伯爵把这只箱子放到桌子上，然后打开箱子，取出一只小小的金尊，一按密钮，尊盖便飞了开来。这只尊里装着一种半固体的油质的东西，但是因为尊上装饰着金子、翡翠、红宝石和蓝宝石，映得尊里五彩缤纷，所以看不清这种东西的颜色。伯爵用一只镀金的羹匙把这种东西取了一点，把它递给了莫莱尔，并用坚定的眼光盯着莫莱尔，这时才看出那种东西原来是淡绿色的。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Thank you.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凄美，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基督山伯爵把那只箱子放在桌子上，然后打开了箱子，取出一只小小的金尊，一按密钮，尊盖便飞了开来。这只尊里装着一种半固体的油质的东西，但因为尊上装饰着金子、翡翠、红宝石和蓝宝石，映得尊里五彩缤纷，所以看不清这种东西的颜色。伯爵用一只镀金的羹匙把这种东西取了一点，把它递给了莫莱尔，并用坚定的眼光盯着莫莱尔。这时才看出那种东西原来是淡绿色的。这时伯爵对莫莱尔说，这就是你所要的东西，也就是我所答应给你的东西。好，我从我的心坎里感谢您。莫莱尔从伯爵的手里接过那只羹匙，基督山伯爵另外又拿了一只羹匙进到金尊里。 你要怎么样，我的朋友？ 莫莱尔抓住了伯爵的手问道。莫莱尔，我相信上帝宽恕我，我也像你一样的厌倦了生命。既然有这样一个机会， 哦不，慢着！ 莫莱尔说：“您在这个世界上有所爱，也被人所爱。你有信心和希望。哦，伯爵，别学我这个样子，在您，这是一种罪。”伯爵，永别了，我高贵和慷慨的朋友，永别了。我会把您为我所做的一切去告诉弗兰迪的。于是莫莱尔一面按住伯爵的手，一面慢慢的但却毫不犹豫的吞下了基督山伯爵给他的那种神秘的东西。然后他们两个人都沉默了。仆人阿里小心地拿来烟管和咖啡以后便退了出去。渐渐的，石像手里的那几盏灯暗淡了。莫莱尔觉得房间里的香气似乎也没有以前那样强烈了。基督山伯爵坐在他对面的阴影里，莫莱尔 只看见伯爵那一对发光的眼睛。一种强有力的抑郁压住了那青年，他的手渐渐放松，房间里的东西渐渐丧失了他们的形状和色彩。他那迷乱的视觉似乎看见墙上出现了门和门帘。 哦，朋友， 莫雷尔喊道，我觉得我是在死了。 哦，谢谢。 他做了一次最后的努力，想伸出他的手，但是那只手却无力地垂落到他的身边。然后他似乎觉得基督山伯爵在那儿微笑，不是有时像揭穿他心里的秘密的那种奇怪可怕的微笑，而是像一位父亲对一个婴儿所做的那种慈爱的微笑。同时伯爵的身体似乎扩大了，他几乎比平常高大了一倍，突出在红色的帷幕上。他那乌黑的头发掠到后面，他直挺挺的巍然地站在那儿，像是一位在末日审判时的惩恶天使一样。莫雷尔软弱无力地倒在圈泥里，一种微妙的麻痹感渗入到每一条血管里，他的脑子里呈现出变幻莫测的念头，像是万花筒里的图案一样。他软弱无力的微微一息的失去了对外界事物的知觉，他似乎已进入临死以前那种漠然的昏迷状态里了。他希望再紧握一次伯爵的手，但他自己的手却丝毫不能动弹。他希望说一声最后的告别，但是他的舌头沉甸甸地固定在他的喉咙里，像是一尊雕像嘴里的一块石头一样。他那无神的眼睛不由自主地闭拢起来，可是从他的眼睫毛里望出去，他看见一个熟悉的人影在他周围的一片迷雾中移动。哦，那是伯爵，他刚才开了一扇门。隔壁的寝室里，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是一座神奇的宫殿，立刻有一片灿烂的灯光射进穆雷尔自愿承受临死痛苦的客厅里来。然后他看见一个非常美丽的女人出现在那隔开两个房间的门槛上。那女人脸色苍白，带着甜蜜的微笑，像是一位化成复仇天使的慈爱天使一样。难道是天堂在我的面前打开了吗？那个垂死的人想到。那位天使很像我所丧失的那一个。基督山伯爵把那青年女子的注意力引到莫雷尔奄奄待毙的那张圈椅上。那姑娘合拢双手，嘴巴上挂着一个微笑，向莫雷尔走过去。 弗兰迪，弗兰迪。 莫雷尔从他灵魂的深处喊道，但是他的嘴唇却发不出声音来。他的全部精力似乎都已集中在那种内心的激动上，他叹息了一声，闭拢了他的眼睛。弗兰迪向他冲过去，莫雷尔的嘴唇又动了几动。他在喊你，基督山伯爵说，你把你的命运寄托在他的身上，死神本来会隔离他和你的，但幸而有我，我战胜了死神。从此以后，弗兰迪，你们在人世间一定永远不能再分离，因为他曾冲进死的领域里去寻找你。 没有我，你们都已经死了。我是你们两个重归团圆，愿上帝把我所救的两条性命记在我的掌上。弗兰迪紧抓住伯爵的手，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欢喜的冲动，把那只手捧在他的嘴唇上。哦，再谢谢我吧，伯爵说，请你不嫌烦地告诉我，是我恢复了你的幸福。你不知道我多么需要这种感谢的帮助。 是的，是的，我真心诚意地感谢您， 弗兰迪说。 假如您怀疑我这种感激的诚意，哦，那么去问海蒂吧，去问问我那亲爱的姐姐海蒂吧。因为自从我们离开法国以来，她便老是和我谈起您，是我耐心地等候这个快乐的日子。 好，那么你爱海蒂吗？基督山伯爵带着一种他极力想掩饰但却终于掩饰不住的激动情绪问。 是的，我一心一意地爱他。 哦，那么听着，弗兰迪，我对你有一个要求。 对我？哦，我竟有幸能够得上那个资格吗？ 是的，你刚才称呼海蒂叫姐姐，让她真的做你的姐姐吧，弗兰迪。把你对我的全部感激赐给他，保护他，因为基督山伯爵的声音因感情激动而重浊起来，从此以后他在这个世界上只是孤零零的独自一个了。 孤零零的独自一个， 伯爵的身后一个声音复述着说。 为什么呢？ 基督山伯爵转过身去，海蒂脸色苍白，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带着一种惊愕奇怪的表情望着伯爵。因为明天，海蒂，你就自由了，那是你就可以在社会上取得你应有的地位，因为我不愿意让我的命运遮蔽了你。你是一位王子的女儿，我把你父亲的财富和名誉都送还给了你。海蒂的脸色更苍白了，他把他那两只晶莹的手举向天空，用一种含泪嘶哑的声音喊道： 那么你要离开我了吗，爷？ 海蒂，海蒂，你年轻美貌，忘掉我的名字去找快乐吧。 很好， 海蒂说， 你的命令是应该服从的，爷。我将忘掉你的名字，去找快乐。 于是海蒂向后退去。 哦，天哪， 弗兰迪喊道。他这时已经靠在穆莱尔的身旁，让穆莱尔的头靠在他的肩上。 伯爵，伯爵，你不见海蒂的脸色是多么的苍白吗？你不见他是多么的痛苦吗？ 海蒂带着一种心碎的表情答道。 他为什么应该懂得呢？我的妹妹，她是我的主人，而我是她的奴隶。她有权利可以不注意一切。 听到这种一直钻到他心底的声音，伯爵不禁打了一个寒颤。他的眼睛遇到了那青年女郎的眼睛，他受不了那一对眼睛的光彩。哦，天哪！难道我的怀疑是正确的吗？海蒂，你不喜欢离开我吗？ 我还年轻， 海蒂温柔地答道。 我爱那个你给我造成的这样甜蜜的生命，我是不情愿死的。 那么你的意思是，假如我离开你，海蒂？ 是的，我就会死，爷。 那么你爱我吗？ 哦，弗兰迪，他问我是否爱他。弗兰迪，你告诉他你是否爱马西米兰。 伯爵觉得他的心在扩大和狂跳起来，他张开他的双臂，海蒂大喊一声，冲进他的怀抱。 哦，是的，我爱你，我爱你像爱一位父亲、兄弟和丈夫一样， 我爱你像我的生命一样，因为你是世界上最好最高贵的人。 那么愿一切都如你所望吧，甜蜜的天使啊。上帝在我与敌人奋斗的时候支持我，给我胜利的上帝不肯让我以苦修生活来结束我的胜利。我希望惩罚我自己，但上帝宽恕了我。那么爱我吧，海蒂。谁知道呢？或许你的爱会使我忘记那一切我不愿意记得的事情。 你是什么意思，我的野？ 我的意思是，你的一句话比20年漫长的经验给了我更多的启示。我在这个世界里现在只有你了，海蒂。因为你，我将与生命接触；因为你，我又将痛苦；因为你，我又将高兴。 啊，弗兰迪，弗兰迪，你听到他的话了吗？他说，因为我，他会痛苦，我愿意我的生命交给他的我。 伯爵沉思了一会儿，难道我已发现真理了吗？但不论这究竟是补偿或是惩罚，总之我接受了我的命运。来，海蒂，来吧。于是基督山伯爵用手臂挽住那青年女郎海蒂的腰，和弗兰迪握了握手，便进去了。在此后的一个小时内，弗兰迪焦急而默默无言地凝视着穆莱尔。终于他觉得穆莱尔的心跳动了，他的嘴唇吐出一丝微弱的气息，一阵宣布生命回来的轻微的寒颤通过了穆莱尔全身的骨骼，然后穆莱尔的眼睛睁开了。最初那一对眼睛是呆板而没有表情的，然后视觉恢复了，而随着视觉的恢复，烦恼又来了。 哦，他用绝望的口吻喊道，伯爵欺骗了我，我还活着。 于是他伸手到桌子上抓起一把小刀。 最亲爱的， 弗兰迪带着他那种可爱的微笑喊道， 醒一醒，看看我啊。 穆莱尔发出一声大喊，他狂喜的、怀疑的、目眩神秘的，像是看到了天堂似的跪了下来。第二天早晨，在天色破晓的时候，弗兰迪和穆莱尔手挽着手在海边散步。弗兰迪在叙述基督山伯爵如何在他的房间里出现，他如何揭露一切，他如何说明那件罪恶的始末，最后伯爵如何让他假死来救他的性命。他们发觉岩洞的门开着，所以就从洞里走了出来。最后的几颗夜星依旧在那淡青色的晨空中烁烁发光。穆莱尔不久就看见一个人站在岩石堆中，那个人在等待他们招呼。穆莱尔把那个人指给弗兰迪看。 啊，那是加克布，是游艇的船长。 于是弗兰迪招手叫加克布过来。穆莱尔问道，你想和我们说话吗？ 哦，我有一封伯爵的信要给你们。 伯爵的信？ 他们两个人都惊异地说。 是的，啊，请念吧。 穆莱尔拆开信念道，我亲爱的马西米兰·穆莱尔，岛边停泊着一艘小帆船，加克布会带你们到离我那去，那儿诺铁先生正在等待他的孙女儿，他希望在他领他到圣坛前去以前能先为你们祝福。我的朋友，凡是这个岩洞里的一切， 我在香榭丽舍大道的房子，以及我在迪里港的别墅，都是埃德蒙·邓蒂斯赠给他的老主人莫莱尔的儿子的结婚礼物。弗兰迪小姐将与你分享这些财产，因为他的父亲现在已成了一个疯人，他的弟弟已在九月间和他的母亲一同去世，而我要求他把他从他父亲和他弟弟那儿继承来的那笔大财产赠给穷人。莫莱尔，告诉那位将分享你未来命运的天使，请他时时为一个人祈祷，那个人像撒旦一样一度曾自以为与上帝匹敌，但现在他已带着基督的自卑承认，只有上帝拥有最高的权力和无穷的智慧。或许那些祈祷可以溶解掉他心里所感到的悔恨。至于你，莫莱尔，我对你说一句知心话，世界上没有快乐或痛苦，只有一种状况与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只是如此而已。只有曾深受过最深切的悲哀的人，才最能体会最大的快乐。莫莱尔，我们必须经验过死的痛苦，才能体会到生的快乐。所以，我心爱的孩子呀，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不要忘记，在上帝揭露人的未来以前，人类的一切智慧是包含在这四个字里面的：等待和希望。你的朋友，基督山伯爵，爱的吗？邓蒂斯。这封信是弗兰迪第一次知道他父亲的疯和他弟弟的死。在读这封信的时候，他的脸色苍白起来，他的胸膛里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那并不是因为沉默而减少其痛苦的眼泪连珠般地从他的脸颊上滚下来，他的幸福是付出很昂贵的代价的。莫莱尔不安地四周观望着，但是莫莱尔说，伯爵太慷慨了，弗兰迪是会以我那微小的财产为满足的。伯爵在哪儿？朋友，领我去找他。加克布指着地平线上。 你是什么意思？伯爵在哪儿？海蒂在哪儿？ 瞧，加克布说，他们俩的眼睛都注视着那水手所指的方向。那分隔天空和地中海的蓝线上，他们看见一片白色的大帆。 去了，去了，再会，我的朋友，再会，我的父亲。 去了，再会，我的朋友，再会，我的姐姐。 谁知道我们将来是否还能再见到他们呢？ 莫莱尔含着眼泪说。 我的朋友，伯爵刚才不是告诉我们了吗？人类的一切智慧是包含在这四个字里面的：等待和希望。 等待，希望。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海燕、北威，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请继续欣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